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二环光明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以及北五环仰山桥到来广营桥的西向东方向车多。以上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继续出发，北京时间9:01:28，问候每一位守候汽车音乐会的好朋友。昨天有没有去看蓝雪月呢？有没有发你的朋友圈啊？昨天朋友圈这个漂亮的月亮已经刷爆了哈。我呢，把别人朋友圈的精彩照片总结了一下，发了我自己的朋友圈，这是充分体现了我这个总结能力，还有我的鉴赏能力啊。当然，自己拍的照片呢，这个。用手机拍的，你懂的，哈哈，就私藏一下了。好，现在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秀一秀你自己拍的照片哈，不能分享别人，别人的照片你就不用总结了，自己拍的没关系，我待会儿就发一个我自己拿手机拍的，拍的虽然不咋地吧，我自己拍的。好了，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还有家族一群二群来发位置发红包了。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i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今天是2018年2月1日，已经进入到二月份了。那今天是星期四，限号是3和8。如果您的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关注一下今天的汽车资讯。脑电波也能控制汽车了，怎么回事呢？以后呢，千万不要把油箱加太满，为什么呢？冬日温泉自驾好去处，热气腾腾的冬日亭台哪里呢？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最近的日本厂商呢推出了一款概念车，它定位于一款小型的跨界 SUV。 作为一款纯电动汽车，它的最大输出功率可以达到435马力，综合续航里程达到600公里。它在开启自动驾驶之后呢，方向盘还会被收纳，座椅呢也将倾斜，为乘客营造最舒服的环境。当然呢，前面这些还只能算是开胃菜啦。那大菜是什么呢？那就是有着一项强大的黑科技，用脑波来控制汽车。您会不会这样？这个技术呢，通过脑电图技术读取并分析驾驶者大脑当中的信号，然后再对驾驶者的下一步动作进行判断，最终提供给驾驶者辅助，改善驾驶体验。以后你连话都不用说了，你只需要靠思想就可以控制这台车。思想是，前面这黄灯，咱们能不能闯过去啊？这个不可以有。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二十名 Margaret Thank You Very Much。 第十九名孔令奇老派恋情。第十八名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 我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鸟飞向巴黎，尊重各自的决定。 第十七名乔任梁 Oh My Angel。第十六名吴建豪小婚礼。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波兰籍的女歌手 Margaret 这首 Thank you very much 啊，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英文哈，非常感谢你被 Margaret 用在副歌当中。就说这首歌曲呢，在 YouTube 发布呢，至今点阅人数已经超过了1800万人次。上周呢第31名，本周晋升了11位，第20位次 Margaret Thank you very much。好了，继续翻身第1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孔令奇，嘿，你好，来这首老派恋情。 MV 拍摄的时候呢，每次都是从头到尾完整的跳完将近5分钟的歌。一开始孔令奇呢还觉得很兴奋，但是拍摄超过24小时，我一天啊跳了一天，跳了超过30遍，然后就搞笑说，我今晚可以睡在片场吗？没有力气回家了。 过后的日料你全面想起，一个草莓包一杯香槟，味道简单生活多美丽，我爱你小秘密，最动人的旋律就是你的声音，最优雅的吐息就是你的脚印，孤独的路线多甜蜜， 其老派情歌。其实孔令奇呢在老百姓那边呢有一档节目嘻哈公园哈，主持的这档节目真的是相当不错，不过呢我个人根本就没有感觉到压力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的中文说的没有我好。好的，看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已经来打卡报道，我们的老朋友好久不见老董一子鱼，这是草草哈。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这张照片真的是你自己拍的吗？我觉得特别有创意哈，虽然你看就不是专业的这个摄像照相机拍出来的，但是呢这个创意这个爱丽特别特别的好。还有小姨娘国安小祥，郭小果真的很诚恳，一看你没照片都是自己手机拍的，跟我一样，手机拍的那个就是如果你不给人解释，哎，这不是灯泡，这是月亮，都很好啊。那我们手机能拍成这种效果已经相当不错了哈。还有 A7FM6.1 这是什么？是航班号还是哪个频率啊？没有听说过。但是这个照片很漂亮哈。然后哎，这怎么月亮上面这个干扰的这个黑色线条是什么？你自己画的。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来继续攀升第十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老歌，分开旅行。知性的刘若英和黄立行合作起来会有什么样的火花？大的火花似乎没有，不过分开旅行这首曲风倒是让人感觉耳目一新。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位。当时我们放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人啊，这首老歌好久没有听到了，回忆啊，美好的回忆。 我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尊重各自的决定，维持和平的爱情，相爱是一种习题，在自由和经历总有意，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 Black Black Heart，到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我不喜欢你怀疑，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谋杀了爱情，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 Black Heart是分开旅行啊，为何像结局我明白，站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巴黎下了一整天雨，送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像结局我 要那么的密切，可以每一秒钟都连在一起。你问我爱不爱你，这个不是个问题。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我也真的不希望你离去，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别哭，这个只是个短短的遇见，别搞得那么复杂。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巴黎吗？ 刘若英、黄立行的《分开旅行》，其实这里面呢还有黄韵玲的声音，就是这个。我没吓到你。好了，刚刚这首歌曲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位，继续攀升第十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乔任梁，笑容灿烂，招牌式的小虎牙，怎能让他表现出青春的活力？这首《Oh My Angel》第十七位。 我还没说完，你就飞走了。 了，我站在他面前像个傻瓜，快点想办法别让我太尴尬。我祈祷过了，你有听见吗？你说过你会帮助我的，别再耍我了，开始工作吧。你飞得太高，如何瞄准我那颗剧烈动荡的心？拜托我不可以错过这段感情。像个傻瓜，快点想办法别让我太尴尬。我祈祷过了，你有听见吗？你说过你会帮助我的，别再耍我了，开始工作吧。你飞得太高，如何瞄准我那颗剧烈动荡的心？拜托我不可以错过这段感情。 上周第23名，本周晋升到第17位。乔任梁呢，骨子里有一点点这个性情不羁哈，俏皮当中带有一点小顽劣，但是舞台之上呢又是光彩熠熠、活力四射的。这首歌曲还是不错，很有表现力的。好了，继续攀上第1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吴建豪的《小婚礼》。源自于他的专辑 Different Man 当中，为了呼应 Different 的精神，这次的专辑的设计上呢也是大下功夫了。第16位，小婚礼。 空气不禁包括风雨，耳边有浪漫小奏曲，阳光在亲吻在大地，草坪在享受着光雨，淑女的绅士的光临，今天是我们的小婚礼。你穿上婚纱缓缓走向我的里，看你微笑，我的泪突然开始决堤。 So maybe 要娶你，那是多久前的事情，昨天是幻想的梦境，今天变我们的小婚礼。你穿上婚纱缓缓走向我这里，看你微笑，想与你看着夕阳慢慢变老，未来快要来了，我们已准备拥抱。 买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听音乐会。 做你的正版男友，哦哦哦耶耶，哦哦耶耶。 正版男友，这首歌曲呢是潘玮柏的制作人林念来帮他量身定做的，轻快的节奏再加上贴切的歌词，也让井柏然的个性一下子就表达出来了。好了，承载这样好声音的节目当然是汽车音乐会了，我是腾斌，带给你120分钟不间断的好听的汽车音乐，休息会儿，待会儿回来。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The toge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5.6度，未来三天本市以晴为主，夜间气温有所下降，请注意防寒保暖。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傍晚北风风力逐渐增大到3-4级，阵风6级左右，夜间到明天白天有4级的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大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家大剧院的演出资讯。本周六晚，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一年一度的新春音乐会将和观众见面。指挥家邵恩将执棒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携手小提琴家朱丹，为观众带来一场中国气息浓郁的交响音乐会。当晚的音乐会将在李焕之春节序曲的喜庆旋律中开场，随后交响组曲白毛女选段、二胡协奏曲追梦精华选段、九曲秧歌黄河镇等不同风格的作品将轮番上演，小提琴家朱丹则将演奏空中花园和中国花鼓。本周六日，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将为大家带来盛世欢歌音乐会，上演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对面的女孩、青春舞曲等观众耳熟能详的歌曲，以及奇异恩典、蓝色多瑙河等经典古典音乐改编曲。2月10号，指挥家张毅将执棒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带来冬之梦音乐会。在上半场，乐团将携手钢琴家陈萨演绎莫扎特第27钢琴协奏曲。而在下半场，柴可夫斯基的第1交响曲《冬之梦》将带领观众在优雅的旋律当中感受冰雪覆盖的冬日森林景象，展开一幅俄罗斯民俗的风情画卷。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路的南北双方向，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西向东方向车多。以上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在路上，北京时间9:34:22。那后每一位正在聆听的好朋友，笑婷来报道了。你好，你好。还有阿康哥，他说：“哎呀，距离春节越来越近了，工作好忙啊，忙这一阵儿也是快乐的，是吧？再忙也是快乐的，因为马上就要迎来这个春节的长假了，就可以和家人团聚了。所以呢，想一想看，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是不是？好了，曾萌妹妹现在在中国医院大学航空总医院收听我们的节目。哎，你是不是医生啊？看你每天发位置都在这里哈。 那大家有没有想去看？当然最好不去看病了。实在有什么不测，可以去找字母妹妹。不测。还有晶晶呢，现在呢是在晶晶在哪里收听？分享的这是什么东东？还有在西城收听的墨宝，还有在海淀收听的就不告诉你。继续发位置哈，龙航是在朝阳的望京收听，风吹麦浪呢是在国家体育场南收听，还有 New Me 是在北京市的大北屋村是吗？是这个地方。魔鬼呢是在石景山收听，还有子怡原来的草草呢现在是在盘古七星酒店。大家这都是什么地方？我都在做些什么？好了，不管你们此时此刻手里在做什么，那我知道你们脑子里想的都是汽车音乐会，耳朵里面充斥的都是汽车音乐会的好音乐。好了，关于开车还有一个温馨提示，进入到第二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有钱也不要太任性，以后不要把你的油箱加得太满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日常行车对于油箱还是挺关注的，特别是要跑长途的时候，给车加满油，心里会就会觉得安心一些哈。那就满满的不用怕，有钱不是事儿。但是你有没有注意过油箱加满的危害呢？油箱里的汽油加太多的话呢，为了平衡油箱内的气压，多余的汽油会被排出，这样无疑呢会产生很多的汽油被浪费掉。同时呢，还有一些多余的汽油，会这个被倒灌入用于过滤汽油蒸发的碳罐当中，堵塞污碳，污染碳罐，导致内部活性碳失去应有的效果，长期以来呢，就会造成车辆熄火，甚至彻底无法启动。所以咱们有钱的时候，有的时候还省着点花哈，不用把油箱加得太满了。好了，在下一个时段再来给你介绍一个冬日温泉好去处。现在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五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到第1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5名 David Guetta Sia Hold My Hand。 第14名陶喆 Walk On。 第13名郑智化水手。 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像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永远。 第12名魏晨 Right of My Life。 11名阿牛任贤齐光良浪花一朵朵。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But you won't, and you feel the love. 来自 David Quetta 还有 Sia 的这首 Bang My Head， 这首歌曲上周第25名，本周上升位来到了第15位次。David Quetta 呢，引领了全球时尚夜店的潮流，受到全球时尚夜店顾客们的追捧。他算是 House 界有名的音乐人了，如今呢，开始和众多的大牌明星合作，也是开始进军主流榜单市场了。好了，继续攀升第1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既然我们生来两只脚，别不舍得迈开步，自由自在到哪里都好，不用别人的地图，你知道你要往前面奔跑，不需要说明自己就是流星，你知道你要往未来寻找，没有人拦得住你跳跃放肆的想象，跟随你的感觉，别怀疑 Just walk on, walk on, yeah. 就是这种感觉，你坚持就确定，听着你的音乐，你旋律就追寻，到处都是排行榜，感动不能变模糊，你知道你要往前面奔跑，不需要说明自己就是流星，你知道你要到未来寻找，没有人拦得住你跳跃放肆的想象，跟随你的感觉，别怀疑 Just walk on, yeah. 就是这种感觉 That's right.

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 不要问为什么。好，郑州华的这首《水手》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三位。好了，我们继续攀升第十二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也太让人着迷。闪烁迷离， 说迷离， 呼吸也变得默契。 每次听到魏晨的歌曲都感觉特别的给力啊，这首歌曲 Right of My Life 也是美国著名的制作人兼作曲家 Chris 为他量身定做的，所以呢感觉国际化味道十足，整首编曲的情绪循序渐进，直到副歌加入大量的 Brass 也就是铜管乐器声部，让整首歌曲的气质节奏至到了最高峰，置顶到最高峰，上到第27名，本周上升十五位，第12位次魏晨的 Right of My Life。好了，继续攀升第1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春节过去之后，夏天就不远了。在寒冷的冬日，我们来听这样一首反季的歌曲，也来期待一下2018年的夏日。啦啦啦啦啦啦啦，浪花一朵一朵。 好来， 阿牛你来，来小齐任贤齐，刚凉。第11位，浪花一朵朵。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 起来感觉很浪漫的一首歌曲，浪花一朵朵，一首老歌，也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来憧憬一下美好的夏天吧。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多元音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2018在路上，重新出发。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今年过年全家都不用抢红包，开瓶 real 撒一撒，千万个红包等你领，老妈开一瓶，老爸开一瓶，一开 real 几杯酒，瓶瓶能把红包赢，今年喝 real 把年过年轻。 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了，世界茶饮放开加盟了，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 腾讯新体验。 22年前，我刚来到北京，在北京读书是最幸福的事儿。 21年前，我出生在北京，有父母的陪伴是最幸福的事儿。 每个人在北京都能描绘出自己的风景。 每个人在北京都和这座城市一起长大。 出发，为爱，为梦想。 归来，为爱，为团圆。 大年初一，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 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10:08，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情绪还是这样的高涨，还是这样的充沛，这样的饱满哈。你呢？此时此刻正在哪里收听？是从9点一直听到现在吗？举手表扬一下。自由光来了，他说刚刚的水手是我的最爱，有没有跟着他一起唱呢？来新人报道是吗？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我先加你，咱俩成为好朋友之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家族二群还有很多的位置哈。好了，如果你也像自由光一样想加入到我们温暖的大家庭当中，赶快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在这样一个冬日，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不能去海边啊，不能去看浪花一朵朵，但是可以滑雪呀。除了滑雪，还有热腾腾的温泉在等着你呢。先进入第30弹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介绍一个冬日温泉自驾的好去处，热气腾腾的冬日亭台在哪儿呢？在九华温泉。哦，九华温泉最妙的就是露天的温泉体验区了，天地山水古木繁花之间，置身于雾气缭绕的暖汤之中。那静态的养生温泉区呢，有通气疏肝汤，还有通腑排毒汤，还有通经活略汤，还有通络解肌汤。有没有这个鸡汤啊？就是人参乌鸡汤，不对， 高温浴池呢驱寒温体哈，低温的浴池呢可以舒筋活血，还有红酒的浴池可以嫩白肌肤，茉莉花的浴池呢可以活血化瘀，还有薄荷浴池可以提神醒脑，玫瑰花浴呢当然是调理身心了，泡完之后呢还可以体验一下浴室火坑，整个冬天都是热气腾腾的。我觉得我要每个池子泡一下，红酒先来一下，然后茉莉花，然后薄荷，然后玫瑰花，然后回去以后，你这身上什么味儿啊？你是刚从哪锅汤里出来的？对，好吧。好了，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哈，在这样的这个冬日当中呢，确实是可以去泡温泉，也是冬日的专属体验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音乐，这段音乐值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很棒的一段电音舞曲。这段电音舞曲呢来自西班牙的 David Pop， 这首 Live Your Life， 是house音乐哈，电子鼓旋律的节奏再加上蓝调歌声混合在一起，于是呢 house 音乐一拍一个鼓点就这样产生了。好了，进入到我们的这首音乐当中， Love You I Live Your Life，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全球都在听。 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 怎么样，刚刚这段音乐还过瘾吗？如果你正好在开车的上班的路上，刚刚这段音乐还是挺提神的，为是把你的低音炮开启，然后咚咚咚咚咚，那种特别震撼的感觉哈，然后觉得哎呦，这个时候要是开着车出去玩，该是多么好的心境啊！可是去上班了，那也没问题啊，上班可以让自己这个给自己打气加油哈，充足的精神去迎接这个一天的工作，多好！又被老板这个感谢我了是吧？啊，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歌曲，来自蔡琴的《读你》。其实这首歌曲呢是蔡琴的翻唱啦，感觉蔡琴的歌就像是一杯岁月的美酒，越是久远越是香醇。她波澜不惊的歌声是一种被遗忘了的古老语言，有着一种古典的浪漫，一种优雅的情怀。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千遍也不厌倦，读你千遍。

说我不害怕。 听说逛街牵手能对抗老化， 等到十八只年轻的不二法， 爱情无价，谁都想占有它，女生一辈子都被时间追杀， 跟青春战斗我不怕。 TikTok 正装出发，有自信美丽惩罚，做自己胜算最大，爱情是吧 倒数我不害怕。 来自杨丞琳的青春痘啊，这是痘，是斗争的痘哈。青春倒数我不害怕，像我这都青春过去的人还不怕，你怕什么呢？专辑当中这首歌曲以舞曲的形式，也让甜美派的杨丞琳在现今的舞曲流当中呢，热潮当中过了一把瘾。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我们来有请曲婉婷带来这首 Year of Love。 哎，不是这首歌啊。 Another sunrise， 这回对了。 If I could

up and drive, drive, drive, drive, drive, drive, drive. Shut up and drive. 不要说话了，开车，开车就好了。专心开车，开到70迈、80迈、90迈、100迈，哎，不要再提速了。来自 Rihanna 的这首歌曲，感觉这首歌曲很霸气哈，一听就会让人觉得，哎呦，这首歌曲太有震撼力了。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还有谁一直从头听到现在呢？好好听的有在路上2018，是不是？他说坚持收听到最后一段，好，还有想飞的乌龟。想飞的乌龟，哎，好久，还想到我们以前有个老朋友叫做爬在树上的小乌龟是吧？好久不见了，还有皮皮虾，什么之类的，后来都到哪儿去了？好，如果你们在的话呢，欢迎你们在我们官方微信平台来冒个泡，或者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刷一下存在哈。好久不见，好想你们呀！好了，家族群当中各位好朋友也还在坚持收听哈，谢谢你们。其实我在想一件事情，你们怎么就不用上班呢？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王杰的《伤心1999》。在我们上一个时段呢，不小心他已经露出来了一小脸，然后又让他回去了。没到您呢，没到您呢，王杰先生，等一下，等一下。而这首歌曲呢，带着浓浓的沧桑、凄美和孤独之感，让人震撼和回味。其实歌曲真实的反映了王杰的内心世界了。那王杰坎坷波折的人生经历，也在这首歌曲当中映射出来，也是他的真实写照了。好了，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伤心1999。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 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细心研究的年。